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哎，通频出现了， 重生了。哎，好， 本来想说两个人还要开个盲盒，猜猜谁是谁呢？ 谁？我是艾克， 我是老白。 这还有什么猜的？ 我终于回来了。 我猜到大家现在已经在下班路上了。 周三啊，今天大家应该非常的 chill。 是的，我觉得天气不错，心情也很好。 好， 所以我们就锦上添花一下了。 嗯， 周三的下班路上，好音乐和工作说声再见吧。 Goodbye work， 送上第一首歌《为你而来》啊。 欢迎所有正在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来到娱乐座的朋友，放轻松，感受两小时好音乐。 出发，把昨日伤痛放下吧。既然梦发芽，还有风吹雨打，还。 快的一首宝藏歌曲来咋来啊，为你而来。 对，有些歌曲呢就是自带气质，这首歌就是好像听起来就想迎着阳光疯狂的奔跑，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太为难一个西北人了，前后鼻音 不是 那叫一个不分。 我挺好挺好挺好，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尤其是在下班的时候，人就要放松一些 啊。对， 是吧， 就要得蹦起来。 你说的那个做别人，你说做三蹦子了啊？ 开玩笑，奔跑奔跑。 夕阳西下了，但是呢，在这个从夕阳到进入到夜晚的这段时间，我觉得正是听音乐的好时候。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不要忘了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非常的轻松。 哎，是。待会儿我们来公布话题。 好， 我觉得每个人其实心里都有一个软肋。 嗯， 这个软肋呢，有可能是一个人，有可能是一件事儿。 嗯， 但是今天这个软肋的聊法呢，不太一样。哈， 嗯，这个话题聊起来呢，有点伤感。 因为我今天看了一个那个、就是一个什么那个工资指数什么的，所以我就本来是想聊这个，后来想不给大家添这个烦恼了。 对，因为毕竟周三嘛，还在工作日呢， 还是轻松一点。 好， 好了，今天联络我们的方式呢，依然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74醉王牌和我们来联络。艾克和白杰在这儿等你。同时，聊天室里面有更多的好朋友哈。 对，今天要测评一首好歌了，那就是来自温岚的《不和解》。 是的，然后呢，在我们来去测评这首歌的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温岚，因为其实说到温岚这个人呢，很多的八零后啊，可能就是你从 CD 时代听、一路这么听过来，你可能会对他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哎，算是老牌歌手，因为他毕竟出道很多年了。 对， 他的出道时间是1999年啊，就第一张唱片。就那个时候周杰伦都还没火的时候，他就已经发片了。当时吴宗宪为了力捧他，然后呢，那一张专辑几乎都是周杰伦，包括方文山，很年轻的周董和方文山来去为他打造、作词作曲这样。 对对对，当年我就记得对于周董的宣传是这样的，就是温岚的师弟， 对， 红梅师弟，因为他们隶属于同一个公司嘛。 对，然后呢有留下了很多的金曲，所以呢我相信在接下来的这段串烧里面有可能会听到一首你可以跟着一起来合唱的歌啊。 好， 我们先来熟悉一下，或者是我们在和温岚的歌声重新重逢一下，好不好？来。 听微风一阵阵向我吹来，音乐有承诺散不开，你带温柔来，悲伤不在，快乐像个小孩。 这是很轻快的一首歌，叫仰望天空。 夏天的风会有眼睛， 这首就不用多说了， 夏天的风。 都是青春的味道、 还有哪首歌呢？ 下面的这首还有点开盲盒的意思。有过生日的朋友吗？ 祝我生日快乐。 这首可能相对陌生，但是就是我刚刚提到1999年的专辑里面的周杰伦和方文山一起打造的歌曲《胡同里有只猫》。 也是来自温岚的倾情演唱。 对， 我记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在夏天的时候播放。 对，而且它前奏啊，包括后面中间有一些中国风的那个旋律，那是最早的周董还有关于中国风的尝试了。 传说中的美好，想起胡同里的姐妹她，她抹不掉忘不了昔日的种种骄傲，别人的土地再美好，也比不上自个儿的家。屋顶唱着你的歌， 这首你简直是对唱的金曲了。 屋顶， 两个版本啊，今天没放那个宪歌那个，而且太用劲儿了。 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爱看着就。 也是一个一路陪伴我们多年的歌手温岚啊。 对，回顾了这么多经典的歌曲之后，我相信很多朋友正在收听节目的时候都在跟我们一起来回顾当年在他们心中那一首主打歌。 是温岚很好几首歌，我觉得无论我们在哪个时段播放，可能都会有一些朋友会有一些共鸣。 对， 而今天我们不播老歌，因为他出新歌了嘛。所以这个今天发行的新歌叫《不和解》，是著名的作词人吴宇康为他来量身填词的。 用了一种很独特的视角来切入到沉溺于昨日的伤痛当中无法和自己和解这个话题。 对， 听起来特苦， 就是怎么着也过不去那个事儿。但是我们其实会在这个歌里面找一些正面的一个阳光一点的力量，是说鼓励那些为情所伤的人其实不要不和解，就是要告别昨天去迎接美好的未来。 是，吴宇康不愧是特别有经验的作词人。 是， 因为这歌词当中特别细腻，很形象，又帮我们回味了一下，就说当你喝醉大声斥责，你不懂男人，男人也不懂你。 哎呦， 最搞笑的是谁真的懂谁啊， 就是男人和女人来自不同的星球，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和解。我又想到吴宇康还有一首作词的作品，我居然记得，是林志颖的一首老歌，叫做男人是很好骗的。男人是很好骗的。 看来吴宇康特别懂两性话题。 是的，歌曲的官宣里面说，温岚用破茧成蝶一般的静态转换动态嗓音，整首歌在空中飞舞一周以后平稳降落。 哎呦， 这有点浮夸了啊， 自由落降了。 对，橡皮泥一般可以自由转换形态的声线。他其实唱功是没问题的，所以官宣这么说呢，稍微有一点炫耀之嫌，但是呢，对于喜欢他的人来说也不算过分。 我们来听一下吧。不和解这首歌是来自温岚最新的作品， 看看大家是不是会爱上这首歌。 那高跟鞋累了，口红晕开了，你坚持一脸的妆，不愿泄露惨白，星光熠熠只是围观，看透了伪装，不肯好的伤，一想也不想陪你熬一夜风凉，人前假的笑，人后真的哭，没有人知道，爱离开了你还迟迟不散场，你不跟昨天再见，不跟自己和解，快乐是借来的，最后都要还，你也是有爱回顾，小心那段放不下的路，别错过爱你的一场领悟。你不懂男人，男人也不懂你，最搞笑的是谁真的懂谁啊，人前假的笑，人后真的哭，没有人知道，离开了还迟迟不散场，你不敢昨天再见，不敢自己和解，是借来的，最后都要还，你也是有爱回顾，小心每段放不下的路，别错过该你的一场领悟、哦、就算说女人的眼泪是无情，你伤害的是你自己，跟自己和解吧，不甘心对吗，你的归宿是自己，和别人都无关，你也是有爱回顾，小心每段放不下的路，当你有天醒来，错过开你的一场领悟。 确实是难度很高的一首歌，所以现在听完了以后，你理解那种整首歌什么空中飞舞，然后又降落，这样子的一个生态，它的声线的一个转化的形态的一样一个方式， 对， 去演唱了这首歌。但是你听完以后，可能听出来的是那种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 是万安的很多歌曲，好像你不看歌词的话，很难走进他的那个氛围当中。 是这样的歌就特别适合你晚上的时候，尤其是一个女生，一杯红酒之后再听，她会在你的情绪里面推你一把，让你更加的难受。 何苦呢？为什么要为难自己 啊？慎听啊！反正我是觉得今天给出四颗星的一个分级，冲着她的扎实的唱功。 嗯， 虽然在高音的有些转化的地方，你能听得出来现在的温岚，就是不再年轻，但是呢，她依然对于音乐的那种掌控力。其实会有自己的一个把握， 嗯， 有的时候就是失控的状态，其实也挺好的，就是那嗓子可能明显接近一个就是劈的一个边缘， 对对， 这是很真实的一个音乐表达， 嗯嗯。那我今天给出五颗星吧，就是这个五颗星呢，给到的是自己的情怀。当年听他同手同脚、傻瓜就这些歌曲的时候，都是觉得满眼的回忆。 是，嗯，但是我觉得对于像温岚这样的歌手，就有一个难题，也是很多他这种类型的歌手的一个问题。 什么？ 怎么超越自己的经典？ 哎呦， 太难了。 他现在应该不太用了，就唱着玩，开心就好。 是，好吧，反正我们对于男生来说，听这样的歌也没关系，反正男人很好骗的。 温岚这首《不和解》，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你会给几颗星呢？联络我们可以进入到听 FM 的直播间，一星到五星等你来评。 既然今天大家都想过个听歌瘾，那我们继续来推一首新歌好了。 好， 因为这首歌也是那种有点扎心的歌，是咪咕的新锐的一个实力唱作人叫吴奇的最新的单曲，叫《先行离去》。 嗯， 这应该是他们特别重视的一个大制作啊。 是， 我觉得它当中肯定是有一个爱情故事了啊， 嗯， 就是熬过了所有的悲欢啊，然后情歌嘛，总是想说，哎，就轻易的唱到你的心里，这才能够成功。 嗯， 所以歌手呢，最好是能对爱情有体会，否则他很难唱出那种感受来。 对，所以有的朋友会觉得，在短短几分钟当中，能听到这位歌手叫吴奇，他用非常饱满的一个情绪，然后给你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 哎， 他有一个递进的关系。 还记得那天我们有个联系的朋友叫小何的吗？说爱而不得的那个。 哦，对对，前天吗？这不是？ 哎，对，应该送给他。 扎心了。 这是他们的一个星语计划里面很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吧，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融合了钢琴呐，啊，像 guitar 啊、鼓啊，会有一些哀伤的氛围。 嗯， 我觉得在这种初冬时刻听这样的歌，那个情感的流动很重要。 嗯，所以这是一场很直接的情感交流，有些话不必要说出口，有些过往也不要去回头看了。所以大家听完这首歌，如果想有对我们说的故事，可以在平台上面互动留言。 好，我们就来听首吴奇带来的歌《先行离去》。我先闪了啊。大家听歌。 开始先说爱的为何，先行离去，你潇洒转身关门，我和过往纠缠不清，回味旧时的甜蜜，却无法也无力去留住要走的你。灯光下两个人的倒影，后来就只剩下我自己，守住回忆留在原地，都劝我该告别别执迷，尽快发展有效心连起，才能顺利成长，说服忘记。后视镜里从此看不到你的眼睛，也再无人提醒几点睡几点起，恐怕止不住夜里的想念拉稀，编辑了结局，还是撤回了发出的简讯，开始先说爱的为何，先行离去，变成你爱的模样，只为靠一个欢喜，也没能力留住那个渴望 真有小心年纪才能顺利成长，学不忘记不是经历，从此看不到你的眼睛，也在无人提醒几点睡几点起，恐怕止不住夜里的香烟来袭，编辑了几句还是撤回了，发出了简讯，开始先说爱的委婉，先心里去变成你爱的模样，只为讨一个欢喜，也没能力留住那个渴望自由的你，开始先说爱的委婉，先心里去你潇洒转身关门，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帅哥。 对，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呢？其实我刚听这段串烧的时候在想啊，就是以前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买那个，就是一些最早的时候买卡带 CD 什么的。其实现在想来就是没少花钱，那真的是不便宜呢。 对，当年觉得说自己拥有了很多财富和宝藏， 对， 但时隔很多年之后发现这些都已经自动消磁了。 尤其是我那些磁带和 CD 它该怎么办，那一筐一筐的，你说你扔了吧又觉得不合适，毕竟是你自己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音乐的青春的回忆。 是的，深有感触。前两天刚好咱们办公室有一个老师退休了 啊，对， 然后他就在收拾自己的 CD 和卡带的时候， 特别多。 对，然后一柜子，说这些都怎么办呀？ 他没搓堆给他卖了还是怎么着？ 然后我就收了很多回来，发现 你还挺能。 其中一部分其实已经不能播放了、 okay、 嗯，就是挺可惜的，但是当年都把它视为珍宝来着，现在都没有办法去安放它。 后来我就想，哎，我得想个办法，就是把这个事儿得安排一下。 嗯， 哦，最后怎么想呢？要不然就把这些卡带 CD 什么的不都给它铺一张床。 你可以做成那种 CD 墙。 哦，还是一张啊、对，一面墙。 对啊， 好过一张床，你睡在上面这个硌得慌啊。 有一个装饰功能， 也都是我的至宝啊。 是， 所以想大家可能都或多或少的为一些事情不遗余力的会买过单，或者说消费过，这个就是你的消费的软肋。 是，就像你说的，有可能这个消费的软肋是自己的一个爱好，或者说自己的家人、爱人、朋友，是不是？ 是。 我觉得为什么这个话题对于很多人来说比较扎心呢？至少对于我来说，它会有一个身份的切换。我当时还是单身的时候，投资只为自己。 哦。 现在就发现，哎，只为了波妞。 那明白了，这有了一个宿主啊、 对， 就是你的。 吞金兽 命中注定要来帮你一起分担。不是分担，是帮你来花钱的人。 是是是。 所以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呢，如果想听得更清楚啊、 嗯、 我觉得不如看得清楚，所以我们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哪里加油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网点多优惠多。哪里洗车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每天十点抢9.9元洗车。哪里喷漆有优惭？上平安好车主 APP， 最低300元2块漆。哪里代驾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就是省。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等等等待，等待就是最美的期待。 Hello， Hello， 欢迎光临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电波里传出的音乐，听上去更悠扬。 欣赏我心爱的小摩托。我们马上就到家了， 你真调皮。 只要音乐响起，你就是主角。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真的还是假的？ Let's go， 娱乐最王牌， 最配你。 And live while we are。 刚那个不是我， 是谁？ 我不知道他是谁，反正不是我。 你的分身 就唱小摩托那个 哦、oh. 不忍承认呢、啊、 对， 天哪， 当年录过很多这个片花，都是现在不想承认那是自己。 好吧，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都是软肋。今天聊的是你消费的软肋，有空来聊啊。 哎，这是一个值得叹息的泡泡。 嗯， 一个值得叹息的话题。 刚才已经收到很多留言了，待会儿可以读几条啊。 好嘞， 可以回复关键词 大手笔到974最王牌，就可以收到两张图片啦。 对，可以加上你的手机号，方便我们联系到你啊。 Power 留言。 上班下班回家3点钟一线，人心是不可能也没剧情，爱着汽水看着白的大 今天不算是一个消费观的调查，应该是更了解彼此。我们最近都在试图更了解我们每一位听友啊，你们的其实留言有的时候就代表你们的性格， 是 啊，包括我们生活里面的一种生活方式啊。 对， 包括你看，我们就看到两个方向，有的人就是男生啊，你看发微信就是说给自己花钱从不手软，男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 但是另外一个打擂的朋友吴伟他就说了。 他说花钱不手软，肯定是给老婆孩子花，那不是手不手软的问题，那简直是不眨眼啊、 嗯、 相信男听友听了都是如此。不说了，我去搬砖了。 前面那个是单身的男听友估计 啊， 关键他的那个网名很有意思，叫别动我的酒。 这个从他的网名一直到他这个留言，我们基本可以判断他是什么样的人。 花钱应该都是去买酒了吧？ 对，就是自己一个人吃饭特大方。就我买单，我买单，反正就我一个人。 单身的时候确实特别容易犒劳自己，每天都是一个值得狂欢和庆祝的日子。 对，但是有一个朋友没有办法判断他现在的状况，然后要求匿名，说我为前女友花钱不手软。 嗯， 结局很是惨不忍睹。 对，刚才我们就在猜测说，哎，这个前女友是现在已经分手的状态，还在为他花钱呢，还是说当时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为他花钱？ 这个有什么好纠结的？肯定是， 这个区别很大。 当时啊，为他花钱不柔软啊。 嗯， 对，那你他都说结局很惨不忍睹了，我觉得这个朋友应该还有这样的止损的能力吧？合着都已经为他花钱不手软，然后结局惨不忍睹了，还要接着给人花，追着你回来回来啊！人可以早钱得花， 这个有点心痛啊，听起来。 但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代表着他的这种投入啊，这个男生呢，有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对一个人好， 嗯 啊，有的时候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我给你花钱，我给你买东西，你喜欢什么买给你， 嗯。前两天看了一个短视频，就是一个大学女生和自己的男朋友，当时相处了几年的男朋友分手了，然后这个男生呢就补齐了和他在一起所有的这个生日礼物， 嗯， 就是 心了。 对，因为当年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好像就是每逢什么值得庆祝的日子都没有给予对方一些反馈。 这种想法多的男生一般都不会花太多钱 啊，我看那个每一个拆包都还挺昂贵的。 嗯，反正 就是什么手机呀、啊、iPad 呀、啊、之类的， 我就说这个意思。 嗯， 他动了心思，可能这个未必就是像那么简单的说你喜欢什么就给你买什么。 嗯， 所以这个可能更，我觉得在两性关系里面是更智慧一些，而不是说特简单啊，你不开心了我给你花钱，这个仅仅是用金钱或者是经济去衡量的事物。 嗯， 有的时候就不太牢靠。 嗯、 啊，我自己的个人观点啊。哎呀，是吧？这个 啊， 嗯。 Wingo 他发了信息，他说就给自己家宝宝然后报各种培训班的时候从不手软，什么跳舞啊、赶桶啊、散打啊、羽毛球等等等等， 就给孩子花钱， 关键是闺女。 对，就更 散打、啊、你看到重点了吗？ 我看到了，这就意味着说以后有了一个保障。 她应该是一个刚柔并济的女孩， 对吧？ 跳舞和散打。 工资卡给我拿过来。不让我就 削你。所以今天是互动话题，可能会勾起很多朋友的想参与的方式啊。无论是你想跟我们一起分享你在生活当中那些智慧和爱好，还是说你对自己的爱人和家人付出的那些所有，都可以联络我们，找到九七四醉王牌。 对，回复大手笔加手机号、就可以收到两张图。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醉王牌。 继续来关注的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喜欢音乐的朋友今天都在关注的，是今天第64届格莱美的颁奖礼的完整名单正式揭晓、 嗯、 然后呢，这个爵士音乐家啊，他这个名字念的有点法语的味道啊， John Baptiste、 嗯、 啊，他入围了11项提名领跑， 是 啊， Justin Bieber 和Doja Cat H.E.R. Her 都入围了8强， Billie Eilish 和 Olivia RodeRego 都入围了7项，所以具体来看呢，年度专辑这一项呢，他也是他的专辑 V2， 对， 叫做这个 John Baptiste、对 John Baptiste、 还有这个 Justin Bieber 的 Jettist、还有斗家猫的这首 Planet Her， 还有 King West 的 Doda， 我们好像测评过这张专辑， 这里面好几张专辑我们都测评过，包括 Taylor Swift 的这张 Evermore， 对，Billie Eilish 啊，其实也是被提名了。 嗯 啊，其实呢，我觉得有些专辑或者音乐是大家都比较喜欢的，比如说就是像 Ed Sheeran 啊，他的音乐啊 ，Billie Eilish 这些歌曲其实都是有入围啊。 嗯 ，Silk Sonic 这个必须要在入围的名单当中啊。 嗯， 所以是以11项领跑提名的这个我们今天提到的 John Baptiste。就是热门的动画电影《心灵奇旅》的原声大碟的音乐人， 是是是，我觉得名单这件事情呢，仁者见仁，大家都会查到啊。但是我们重点是听一首歌， 嗯， 啊，因为这个说到这个 John Baptiste 啊，其实，《心灵奇旅》里面的一些爵士乐，大家印象很深刻。 哦， 其实他的这张获得多项提名的专辑《V2》里面，其实有一首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很适合下班路上。 嗯《心灵奇旅》是一个可以重温好多次的一部动画片， 对。其实就是你在忙碌的生活之余，发现一下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也许并不是你所奔忙的那些事情，而是 你自己的一个很细微的感受。 I need you、 down my alto saxophone、yeah. Buck jumping down on a boulevard I couldn't wait to blow my own horn、Ooh. It ain't wrong for you to play along Playing this song till you die Come on, come on In this world with a lot of problems All we need is a little love thank you Oh, you make me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Without a lot of lemons We're working overtime Don't need another million You got that gold mine I love the way you live it Cause you're so genuine You got that something special Didn't you know I just need you down that pork chop and salt、mm. and we fell in love on the boulevard、mm. if you was Jenny I guess I was far run now it ain't wrong for you to sing along singing this song till you die、 in this world with a lot of problems all we need is a little love thank you oh you make me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I need you.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0余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今天我们其实要聊这个话题会有很多的维度，因为毕竟每个人的爱好或者说大家在去进行消费的时候有一个主项是不一样的、 嗯、 生活是占据我们消费的大多数、 嗯、 还有一些是投资给自己的喜好， 对， 或者自己的爱好， 对， 比如说刚才你说到了这个有朋友哎呦愿意投资给自己的音乐啊，有的人可能哎，男生购买摄影器材就花很多很多钱， 嗯，买乐器很花钱啊， 就那真是砸钱，而不是花钱，就你、 嗯、 一旦你入手之后，你就花很多， 对对对， 不停的去升级，你要不停地去买更好的。更能够展现自己摄影水准的镜头。 但是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买了一个非常昂贵的然后机器，然后闲置在那儿很久都不动它。这样的朋友请给我来一打。我当年确实在那个弹吉他的时候我就说哎，随便买一把入手琴得了。是吧、这自己的记忆也不是很好、 okay. 行吧，然后当年就买了一把1000不到的一个练习琴、然后这把琴呢陪了我5年的时间， 嗯，就放了5年也没动儿， 落灰了。然后后来 猜到这个， 再一次拿起吉他的时候就是前几年，然后突然想说哎，还是弹弹琴吧，那弹琴怎么办呢，发现我那琴已经弹不了了，那怎么办， 弹的不是琴是灰啊。 是， 其实我是刚才说这真的是如此，就是你会在喜欢的事情上花钱不遗余力，就哪怕你可能现在的经济条件达不到， 嗯 啊，可能攒着没关系，慢慢的慢慢来啊、 嗯、 我总有一天是吧，退休以后我能买得起， 退休以后 啊。所以你发现现在拍照的老大爷特多，三里屯的老大爷 只要你就发来信息、他说女生从什么角度聊比较好呢，就从这个角度聊爱好， 这简直了，女生就更不用说了、这个从来这个花钱不手软， 对， 我们说什么什么真价写本， 就是你每天出去的这个成本都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我们脸上涂那个粉底液呀、是吧，眼影啊，化妆品这一类的，然后回到家之后也是大手笔， 但这个至少不需要你上全球去淘吧、 嗯、 男生有的时候就是虽然你看他平常不怎么买， 但是真要买起来，那是全球去讨厌一样东西， 球鞋。 比如说，对，就是我有一个哥们儿说，他说这个到世界各地买纪念版的足球， 哇， 大手笔，看这个安迪啊，这个这是真下血本。世界各地，你想，你去淘那个球衣。买那个足球， 嗯， 我当时也有一次是在米兰买那个，就是 AC 米兰的一个限量的球衣， 嗯， 是马尔蒂尼的那个球衣，没少花钱。买完以后我就后悔了，这样的球衣你是穿还是不穿？ 但是这样的球衣你会有收藏的价值啊，对吧？ 但是他人就搞了这足球，买来可以送给自己的一些好朋友，嗯，然后现在人家攒到说目前只缺南美洲和非洲国家的， 哇， 厉害吧？ 送给一些好朋友，我们要括弧一下，这个好朋友指的是坐在我旁边的这位，也特别喜欢踢球， 哎，也收到过。所以刚才你说这个格莱美的名单里面看到一些人，我突然想到另外还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就是全球各地的唱片去收集， 谁？ 包括就是 John Lennon 的，有一次送了一个限量版的那个什么唱片给我，特别感动。 他本人吗？ 对啊，他就会淘一些唱片，包括你看这个 Billboard 公布了这个单曲艺人总榜，是吧、？The Beatles 是冠军，总冠军，然后 Madonna、Elton John 啊，这是第二名、第三名。此外还有猫王， 嗯， 有这个牛姐 Mariah Carey、Stevie Wonder， 对， 嗯， 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迈克尔·杰克逊，还有惠特尼·休斯顿，还有 Rihanna 都已经挤进了 Top Ten， 然后果然姜还是老的辣。 All my troubles seem so far away. Now it looks as though they're here to st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Suddenly I'm not half the man I used to be. There's a shadow hanging over me. Oh, yesterday came suddenly.Why she had to go, I don't know, she wouldn't say. I said something wrong, now I long for yesterday. Yesterday, love was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 Now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Why she had to go, I don't know, she wouldn't say. I said something wrong, now I long for yesterday. 所以今天我们也算是回忆一下过去的事儿。 嗯， 对 ，Yesterday， 这个你们总有大手笔的经历是为什么？然后一定要理性消费。 Oh. 嗯。我记得我大手笔就是花在音乐上面的还比较多，比如说买一些音响，我特别喜欢收集那些小型的音响，就是可以旅行的时候带的，然后就买了。 这个难道不是买一个就够吗？ 不不不，我们家至少有5到6个。 呵， 嗯， 这分去什么地儿哈、啊？带什么？ 所以现在我们家的房间是每一个房间连洗手间都会有一个。 OK。 然后呢，我还会在音乐上面买一些黑胶唱片。 所以你是常常会就是用家里面不同的音响来回听自己的节目？ 当然不 啊，从客厅到洗手间同时响起你自己的声音。 哎呦，那点太惊悚了，我是听自己的声音都过敏的人、 啊、 好吧， 了解了解了解。 但是黑胶唱片是一个特别值得收藏的， 当然 因为它不容易过期，也不会消磁。 对，就是当然这个其实是针对于爱音乐的人， 嗯， 有空闲时间去听的人，否则它也变成陈旧、就是只能陈列的一种旧物。 但你不觉得就把它放在那儿当做家里的一个摆设也挺好看的？ 没事出来擦擦上面的灰。对吧？ 是。 今天什么话题呢？就是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其实一目了然，然后大手笔、三个字，然后加自己的手机号，回复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就好了。 今天的话题就是给什么人花钱我从不手软，然后在这个关键词当中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自己一掷千金的豪气， 想想都觉得很美，是不是？ 记得要加手机号码哟，发送到974最王牌。 刚才说到有些人可能啊去全球各地啊，那个时候啊、有机会的时候去淘一些物品，突然想到我自己在旅行这件事情花钱大手笔。 在云层的缥缈遗憾，我的指尖。 后只能带着回忆奔逃。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南半球与北海道》。 嗯， 而那个时候我记得，就如果倒退很多年、 嗯、 啊，那个时候还有一些机会啊，出境游什么的啊，就是也会有一件事情是我会不能说大手笔，就会花钱的事情。 你会觉得 就是会淘， 嗯， 我会淘一些酒， 哦， 就带那个有时候机场免税店什么的会有一些，比如说你去的一个地方，他那儿的 whisky 什么的 特色的酒 就会带回来 送给朋友 啊，就自己就舍不得喝啊， 然后放在酒柜里， 要灌醉别人。我有一次从匈牙利，我记得带回来一种酒，那种酒就是果子酒， 嗯， 对吧？ 嗯， 它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那个酒呢，真的有些人就是喝不惯， 嗯， 然后我就把它和我一个特别能喝的哥们儿给分享了， 嗯， 他真的是 上劲儿， 一击即中，对，上劲儿。 哦，哎，其实，在旅行这件事情上，大家可能都特别愿意去为之花钱， 嗯， 因为总是有一个四字真言出现，来都来了， 嗨。还不住好点吃好点 是是是、为什么要就委屈自己呢？比如说你去到某一个国家，然后想去环岛旅行的话，然后你可能就真的是想租一个特别好的车， 嗯， 然后去环岛一圈，也不想去太为难自己，什么租电动车啊或者骑 自 行 车， 太为难了。 是，就是我觉得趋向于说让人快乐和美好的事情都是我们可能愿意去消费的事物。 嗯， 这件事情上男生和女生的消费观也许不尽相同， 嗯， 对吧？所以就问问你们女生的心理是什么，有些东西可能买了没有什么用，你们为什么还要去买它？就比如说衣服， 嗯， 一整衣柜一橱的衣服， 嗯， 没几件是真的你们能穿的，为什么会买它？ 当时的爽感吧，就看到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自己值得拥有，就那一刻必须得买下它， 就买了就行。 上面就好像写了你的名字。 说实话，真的对这种心态很好奇。 当然，这是曾经的自己了、 嗯。 刚才我还在想说，现在就为买一张这个异步，那个坂本龙一的那张异步专辑，都会稍微寻思 斟酌一下。 嗯，绝对不会买，太贵了。 你刚刚说到这个心理啊，就是什么心态？因为有一个剧是杨紫和井柏然演的，叫《女心理师》，昨晚上开播了。 嗯， 这里面我比较感兴趣的是，那个杨紫演了一个心理咨询师。井柏然演的是电台节目主持人 哟、 啊、 这个配置 你看看 很熟悉啊， 很熟悉啊、哦！ 想到了当年的杰克唐和你， 应该是和井柏然应该演的是深夜节目主持人吧？应该是我们台其他老师啊，反正呢就是会帮助大家解开心结。 对， 所以呢就是可能很多人会对心理咨询这件事情这个行业很神秘。 对、 嗯、 这部剧确实也展现了心理咨询师的很多工作场景，所以剧集一开播呢就创造了几个热搜的话题。不过也有很多了解心理咨询行业的朋友呢就认为说剧情有点悬浮，跟现实不太一样，但毕竟是影视剧，何必要较真呢？ 哎，我觉得还是感兴趣的朋友自己去追几集更有发言权啊、嗯。 风吹落最后一片叶，我的心也飘着雪，爱只能往回忆里推跌、哦、给下个季节。见树梢冒花蕊，我怎么会都没有感觉？哦，整条街都是恋爱的人，我独自走在暖风的夜。多想要向过去告别，不停更迭、哦、却还是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艳阳高照在那海边，爱情盛开的世界，看着热闹一切、哦、记得那狂恋，窗外是快枯黄的叶，感伤在心中有一些，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 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974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这里是正在进行当中的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星期三的下班路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听好歌。我是老白。 我是艾科。 哈哈是什么？ 我嗨嗨想打个招呼来着。突然间发现说好像18:02了，我们是不是要连线了呀？ 哎，对，你跟我们正在连线的路上，好不好？ 对，好，我们期待一下，稍后听到这位朋友是谁呢？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我们都是被困在这个城市的精灵，看不远也听不清，我每当这夜幕降临时，在人群中你是不是心甘情愿？每颗心脏似乎都不太诚实，想去很远却搁置，一次一次我不愿再困在自己的城市，就在今夜让我们的愿望变成现实。 然后今天让大家回复那个关键词收到的两张图，其实也是很多人会大手笔的。比如说你去旅行得注意酒店啊，而选一好一点，像那个我们图里面那个无边泳池，那个都价格不菲。当然其实我觉得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去考量，就是怎么样去出行。但是呢你说美食这个谁会拒绝，但是这个好的牛排它确实不便宜，是吧？ 是，包括我有很多朋友就是吃货型的啊，他说新出来的饮料啊还冰淇淋感觉都特别想吃，想去尝一下味道，所以会毫不犹豫的买下来。 对，在吃这件事情上也确实会让我们花不少钱。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在北京吃遍全国的美味，最美家乡味最美家乡人的主题活动也开启了。这个活动呢是由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办事处与综合管理司指导，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耳聋媒体中心、北京新媒体集团来承办的。 你的家乡在哪里？哪道菜最能代表你家乡的味道呢？大家现在可以赶快下载北京时间 APP， 从首页点击进入最美家乡味儿、最美家乡人的专题，参与投票还能享受全网最大的优惠，来选出你心中家乡的味道。 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进场的这位好朋友是哪位哈。 嗨， 哎呦，吓我一跳。嗨 嗨嗨 ，Hello， 你好 ，Hello， 好， 现在是开车的状态还是在家呢？ 没有，我在下班路上。 下班路上，就是很少有人电话像他质量这么好， 就过于清晰。 好。 所以此刻应该是把收音机关掉的状态吧？ 对，我拿手机听呢。 好，怎么称呼你？ 我姓李。 小李啊。小李，这个今天被我们连线，其实还没有回答问题，就光只发了一个就是关键词给我们。你平常大手笔的这个，一般啊，就是消费软类是什么？ 消费软类可能是玩具吧。 玩具？ 哇，你 因为我头上有一个梦想是开一个玩具店。 哇，那你平常会买什么类型的玩具呢？ 那可多了，什么都玩，看着新鲜的都喜欢。 你看， 然后 现在就是财富自由了，可以任意支配自己的童年。 所以就是 对，原来小时候喜欢变形金刚，后来长大了买了好多，后来又喜欢手办或者是模型，然后就也没少买。 就是你现在收藏这些东西对吗？ 对，有在收藏，但是玩的比较杂，就是什么好看或者是最近一段时间喜欢什么就开始疯狂的买一些。 我现在特别好奇你的家里什么样，是不是都摆满了这些东西？ 对，都摆满了。 有空发一张照片给我们。 对，可以发到 羡慕羡慕 九七四教阳台，让更多的小男孩们都羡慕一下 啊！发照片行吗？地址就别发了啊！有机会再说啊。好了，来小李，我们开始今天的连线好吗？ 嗯，好的。 那边也诚邀你参与我们12月份会进行的一个这个我们这个特别的一个活动， 嗯， 有跟玩具有关系啊，先透露给你啊， 好， 好吗？ 嗯， 好呀，好呀， 太好了！今天的这个连线单元依然是三道题，请你做好准备。 有长见有首歌叫《昨日清空》，歌词当中唱：“我好想你在什么的夜里 ？”A. 起风 ，B. 大雨。 起风还是大雨？ 我好想你在 起风的夜还是大雨的夜里？昨日清空，想想， 昨日清空还是昨日 清 空？ 清 空， 青青色的青， 天青色。 昨日清，昨日清空，天青，大雨吧。 还是大雨哈、啊，来听一下试试、啊。 我好想你在起风的夜里。 他这个分析逻辑也没有毛病、哎。 对，他是按逻辑去判断这个歌词的。 是昨天大雨了，那今天就 好熟啊。 哦， 昨日清空嘛，对， 应该听过。 好，那我们第二题了啊，来。 嗯， 汪苏泷有首歌叫《普通爱情故事》，当中唱：“等你在什么目睹着我的平凡 ？”A. 天桥 ，B. 银河。 嗯，选哪个？ 等你在天桥还是银河？我应该往错了答、对吧？ 对， 错了。 熟悉啊，好。 我应该往错了答的话，汪苏泷这歌叫什么？ 普通爱情故事。 哎，还反问我们一句。 普通爱情故事，那就应该是天桥的另一边。 啊？什么？ 你哪个？ 到底 A 还是 B？ 天桥还是银河？往错了答。 银河。 回答银河 是 吗？ 好。 等你在银河目睹。 你答对了， 哎呀，好可惜！ 我都什么逻辑？ 你这个逻辑很好，嗯，哦，这看来就是逻辑太好的人就是不适合写歌词， 是 他总要想合理性啊。 嗯， 好，那接下来这个最后一题了，我们看看这道题怎么样哈、啊 嗯？ 来，没关系，来最后一题。 王心凌《沉睡的森林》当中唱：“我的心 fly 飞越什么 ？A 飞越大海 ，B 飞越尘埃。” 他又开始逻辑思考了。 猜一个， 这就答对吧，反正也这个也不能成功，但没关系、啊。 大海好了， 嗯， 大海好吧， 大海 飞越大海， 嗯， 好，来听听。 我的心碎，飞越尘 埃，太可惜了， 成功了。今天这个错的，我觉得很爽快啊。 对。但是 该错的都错了，该对的也都没对。好， 我们今天还会有一个反转，就是假如说你在这三首歌曲当中可以选择一首送给你想送给的人，这算是一个祝福， 对， 礼物。 你有没有想送出的这个祝福或者是人？嗯，有没有？ 有长进，昨日清空，汪苏泷《普通爱情故事》，还是王心凌的《沉睡的森林》？ 对，他说我想送给我的玩具。 那就送那个普通爱情故事吧、 嗯、 然后那个送给一块听广播的同事 普通爱情故事送给同事们、 哎、 祝大家爱情美满、 嗯、 你不能按照逻辑来分析人家 对对对他的这个逻辑我不没关系啊就是你愿意送给谁都可以 不是重点是他现在和同事可能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哦真的好的 对 那 现在你们办公室有几个人啊 我在那个会客室里，然后有两三个。 哦，我们好想听大家的声音啊，可以吗？ 他们都跑了 ， 被我们吓跑了，好吗？ 重点是你们将来也可以再选择听听 FM 回听这期节目的一个声音的状态，分享到自己的朋友圈， 好 吗？来吧，这首歌送给你，好吗？小李加油啊！ 谢谢。 好了，我相信我们有可能还会再遇见。你像刚才说到你是一位玩具的发烧友，所以期待我们12月的相遇。再见， 好，再见，拜拜， 拜拜。 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 我怎么觉得这段对白都是他刚才这个小李念的？ 说说自己的心路历程是吗？这不是啊，人家可能就是和自己的手板相处的特别的和谐。 对，其实今天这个联系很愉快，碰到了一个我觉得很特别，他是把玩具变成自己人生一个爱好的朋友。 女生要是听到，假如说他有女朋友的话啊，听到他特别喜欢手办，可能会心痛啊。 对， 这得多贵啊！ 怎么真是允许你们女生买包，我们就不能买手办了？ 可以可以可以。 哎，就得找一个像爱科长的啊，明事理的。 不不，花的不是我钱。 嗨。 当你在银河尽忽略我的孤单，只希望现在的你会有人陪伴。这样的爱情故事听起来荒诞，却不懂又泛滥。每一次打开朋友圈，他还是会不由自主的点的头像，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每时还是会翻看，当年买不起的礼物，到了现在变成了一辈子的遗憾。习惯就断了断了，人生本来就是一串又一串的意外，朋友说算了算了，他应该开始为自己好好寻找下一个伴，可时间太短，但人生很长，寂寞和孤单都要自己扛，有些话不讲就烂在心上，再回头看眼泪一两行。 你在银河目睹着我的平凡，而我在人间甚至不敢抬头看，这城市听不见普通人的心酸，听不见遗憾。当你在银河尽忽略我的孤单，只希望现在的你会有。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汪苏泷《普通爱情故事》，然后有朋友就在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就问说，今天有没有弹唱的环节啊？有，但不是我， 是谁？ 是另外一位即将隔空听到他声音的耿思翰。 对，他今天会做客我们的娱乐总排，然后谈谈他自己的最新的专辑， 叫《躯壳人生》。 普通人的心酸，听不见遗憾。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大家好，我是耿思翰。 Hello， 欢迎光临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我们的王牌大来宾今天邀请到的是耿思翰，掌声有请！欢迎欢迎欢迎！ 谢谢谢谢。 这次带着自己的全息躯壳人生做客娱乐最王牌，然后也是和大家想分享一下。前一段时间我看有一张照片，说你是骨折了还是怎么着？ 其实这样的，我去年年底就在北京，然后在一个健身房里，然后。我平时就我练的那些项目比较猛，就举重什么的，然后我一下就可能没收住，然后就跟腱断了，跟腱断了嘛，就相当于就腿折了嘛。我大概躺了3个月，然后后面慢慢的就是可能先拄拐，然后坐轮椅，然后就是复健的一个过程嘛。 对， 然后对，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儿吧， 就是粉丝直呼非常心疼，就觉得说，哎，那是不是这张专辑的孵化过程也是在床上冥想了好长时间？ 对，是的，就是之前其实是有，就是其实是2020年就我们就开始做这张专辑，2020年初的时候，但当时其实并没有就是一个准确的想法，说他的主题或者他想传达什么，就是坐着看着，那到今年因为经过了这个事情，当时就。我们就定了这个主题，就是跟我这段时间的一些经历都有些关系。 对对对对对，所以整张专辑好像是听出了不一样的你。因为以前其实熟悉你是从很多这个综艺节目的舞台上的呈现表现，比如说歌手当哪之年，然后还有我特别喜欢的你的那个乐队，寻路者，我喜欢其中有一首歌叫蓝，然后是从那个乐队的开始慢慢接触你的一些音乐的， 谢谢谢谢。 所以这次的这张专辑给我带来的印象是完全不太一样，好像是更加深沉，是想传达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就是我觉得 就是光看这个名字就躯壳人生嘛，我觉得就是其实是我这段时间的一些思考和感悟。我觉得我们人应该都有两面吧， 嗯， 就是我们对外的那一面，对外面的人，对外面的世界，嗯，对这个社会上的一些我们的怎么说，我们的装甲或者是我们的盔甲，这可能是我们的躯壳。 对， 但是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到底要过怎样的人生，还是我们内心的另外一个我来决定的。 嗯 嗯， 那你觉得乐队当中的那个你和这张专辑呈现的那个你，哪个更贴近你的本真？ 嗯，我觉得是两个我。我觉得乐队那个我也是我的真。 嗯， 这一张其实是我觉得它是更内在的一些思考。 嗯， 我觉得我一直觉得像乐队演出啊，还有一些像综艺节目啊，像歌手，就是我老觉得我一上台我就不是我了 就用释放另外一个自己。 对对对对， 嗯， 我就变身然后就变成另外一个。其实现在这张专辑里的比较像我，说实话。 陈旧的餐桌布满了灰尘，背叛狼藉的盛况就萎了，知心朋友还是那几个，见面聊着空洞故事笑梗，或是幻想的人生，耳边传来不自然的回声，空荡的房间只剩我醒着。关于生存，我没有天分，擅长和极端的寂寞共存，安心待在同温层，仍然期待着，等待着某个人好心的施舍，努力可怜我，拯救我，漫无目的躯壳人生。那个人，我所有的爱遗憾就深埋，我早已腐烂在深海的地带，你会不会在这世界崩塌之前出现。 其实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耿灿也提到了，说自己健身的时候受伤了。 嗯， 很多人就是对于自己的身材，我保持身材这件事情是很下血本的， 是办运动卡呀，是吧？然后办一张游泳卡之类的，然后又在那儿落灰了，吃灰。 我们接着听啊， 贺岁王牌，文艺最前排。大家好，我是耿灿。 一直年轻着。 我看专辑文案当中说到晚熟的人是善良的人，那你觉得你自己是那种很晚熟的人吗？ 嗯，我觉得我肯定都不能说是晚熟的，我觉得我是相当晚熟。 就是现在还处在一个很任性的状态是吗？ 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提问的人，对自己也提问，对身边的人也提问。有好多事情呢，我觉得现在我也不是搞得特别清楚，就我还是想是刨根问底去问为什么，但我觉得很多问题本身就没有答案。 对 对，然后所以就是晚熟的，这是晚熟的表现之一吧。 对，就生活其实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好像它不是一个做一道数学题那么简单，它有一个最终的症结。 嗯， 它总是你在经历不同阶段，然后你会遇到不一样的答案。 嗯， 而且整张专辑能听出来好像是很有阅历，而且邀请到这些制作人都非常的大牌，比如说王志平。对，我们听说他也是给陶喆啊很多大牌都做过一些音乐，当然他还有一个非常宝贝的女儿王若琳。 王若琳啊， 跟他合作怎么样？ 王老师是就是怎么说呢，王老师是一个特别好沟通的人，在我这儿是，就是因为他其实王老师也听过我像您之前听过的蓝这样的作品，他知道我想要什么。其实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沟通很良性，就是我觉得没有出现那种就是说我们俩之间必须谁要听谁的这种，没有，完全没出现，就是一个良性的沟通，然后我们有什么讲什么。我觉得做音乐就是最害怕就是那种大家心里憋着不说，其实就是不太满意什么的。对， 是。那整张专辑他或者说你最满意哪首歌？ 我觉得 整体上应该都还比较满意，但是应该基于我跟王老师的感情上来说，就应该我们都比较喜欢一边年轻一边老去吧。 嗯嗯，我看这两天也是在各大短视频上都疯狂的有那个 MV 的呈现。 哎，对，就是 MV 刚上架一周不到吧。 嗯， 对，然后那个歌就是因为实在是磨了太久，就是就把大家的那个精气神都一直在磨，因为必须要这样嘛。 嗯， 我觉得如果我自己好比说再过几年我再翻回来听， 嗯， 我会觉得哎呦好后悔啊，那个时候为什么没那么做，我特别不喜欢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精益求精。 嗯，一边年轻一边老去，当时创作这首歌是什么灵感呢？ 嗯，一边年轻一边老去是一首我觉得很不一样的歌，在整首整张专辑里。 嗯 嗯，他就让我想到很多事情，想到去年冬天，就去年的这个时候， 嗯， 我的爸爸就是推着轮椅带着我就跑北京的好多医院。 嗯， 因为那个时候腿断了，然后就每天还要去，嗯，就是有好多事情，然后复查什么的，然后就嗯，我觉得这是一首关于爱和陪伴的歌，就是我觉得能跟一个人或者是能跟你爱的人一边年轻着一边老去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事情。 嗯 嗯，我真的是希望可以，我希望我可以多一点时间，就是陪我最爱的那些人。其实我没有什么时间陪他们，然后就挺不好意思的。嗯嗯，就不说了吧。 说着容易特别催泪是吧。 嗯， 这个我也深有感触，就是你越长越大之后，你会发现你想反哺对方，想反哺自己的父母，然后你却显得特别无力。 对， 因为你甚至就连他们喜欢吃什么你还要通过邻居的口吻来告诉你。对 对， 我觉得这种就是明显的，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和自己的上一辈然后分开居住的时间太久了， 是， 所以也是疏于陪伴。 是， 在有限的时间，我相信也是在你受伤那段时间，得到了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就是陪伴他们的时间， 嗯， 彼此的时间会更加久。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关注一下自己身边，就是最爱你的人。 嗯。就是弹吉他男生太有魅力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专辑当中能不能听一首现场的呢？ 可以，我来唱一个我最喜欢的专辑里的一首歌，就是这两天唱的比较多，但是我还是想唱这首，就是我真的很喜欢一边年轻一边老去。 好， 曾以为我拥有很多东西，直到我遇见了你。我不够努力，你还是给予我幸运。好像有些挥之不去的焦虑，一次次直面命运。有那些经历，我也好活在故事里。无论你遗失在哪里，我都会这样要求自己，不慌不忙，不嫌不弃。我要和你一边迷失一边寻觅，和你一边悠悠一边失去，何惧困境一边欢聚一边分离，我还是会想要和你一边年轻着一边老去。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加油就像好车主，新科力享45元加油大礼包，优惠加油8折起，洗车就像好车主，新科力享16元洗车大礼包，每天10点抢9.9元洗车，停车就像好车主，一键查附近停车场空位和价格，首单最高领30元停车券，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大家好，我是耿斯汉。 爱情。 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是叫《干眼症》， 嗯， 然后是集结了很多人的制作力量， 嗯， 然后当时创作这首歌的初衷是 《干眼症》，我觉得就是整张专辑里最像原来耿斯汉的一首歌，就是非常的摇滚乐， 对， 就是 rock and roll， 然后有点垃圾摇滚的风格， 嗯， 然后我觉得《干眼症》其实讲的就是一个人在感情里就是来回挣扎的，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来回挣扎，来回撕扯，然后。就是最后会有一种很无奈的感觉、 嗯、 就是其实眼泪也流不出来了，然后也没什么想说的了、 嗯、 就只能那种啊，就是通过另外一个干眼症，就是另外一种情绪的释放嘛，其实是一种比较绝望和无奈的情绪。那我觉得这个干眼症也是跟整个、哎、我觉得躯壳人生里讲感情的几首歌，我觉得干眼症是比较独特的一首歌。 对，因为他是特立独行的风格、嗯、 对， 然后和其他的作品都不太一样。 分手分得不够残忍，这点爱恨眉间的刻下伤痕，我不可能悲惨的泣不成声，也许我太适合错了人，心是灰的，却不足以诱导我眼眶的水分，怪我得了干眼症太干涩，哭天喊地的那种，我每天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大家好，我是耿斯汉。 然后这张专辑还加入了两个女生的声音， 嗯， 一个是柯敏萱， 嗯， 还一个是你的师姐周慧。 对， 和两个人的合作有什么感受吗？ 嗯，我觉得柯柯就是，我是2019年认识柯柯的，那个时候他是有一个、我们公司的一个叫校园巡演，在南京的好多大学演出、 嗯、 啊，那个时候呢柯柯就在台上唱歌， 嗯， 啊，我第一次觉得柯柯好棒啊，我觉得就是那种喜欢，就是那种真的很欣赏的喜欢，然后就希望是可以以后有机会可以合作、 嗯、 然后在这张专辑里我觉得我把我的青春给你其实是一个非常不传统的就是非常怎么说呢，歌词上不传统，但是编曲上是非常传统的一个比较情歌对唱吧。 对， 那我觉得其实柯柯表现得非常的好，因为之前我们对柯敏勋的认识可能比较像一些小众的民谣的唱作人、 嗯、对， 然后比较那种风格的，其实这个歌我觉得对他来说应该也是一个挑战吧。 对， 但我觉得就是他表现得非常好，就是完全把他的声音里的另外一面都展现出来了啊，就是没有那么小女孩，也有一点点小女孩的情愫，但是又有一些那种女人的成熟和勇敢， 就是很有魅力。 对，很有魅力。 嗯，就是至少我能感觉到那种青春懵懂的情愫。 我不是不能没有你，只是喜欢有你。如果有天你离我而去，我不会没了自己。曾与你活过的生命， 共存才有意义，所以不要浪费我的真心，因为那是最纯粹的感情。 这是耿斯汉和柯敏勋合作的，在最新专辑当中奉献的一首关于青春题材爱情的歌曲。 对，因为他的嗓音是那种比较有爆发力的嗓音，所以很适合这种对唱歌曲哈。 最王牌，文艺最前排。大家好，我是耿斯汉。 专辑当中还有一首由你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叫《归零》。 对，是今年2月份的时候，就是过年。过年前还是过年后，我也有点记不清了。是，然后就那段时间，我就有点，我觉得我有一点轻度的抑郁症，就是可能对生活就是有点失去希望 啊。 就是 发生什么事情的变故了吗？让你 没有，就是腿断了嘛，也有一些可能个人感情上的一些小问题，然后就是让我整个人就是特别的失望或者特别难受。因为我就是我觉得我失望难受的点并不是被这件事情影响或怎样，我觉得我难受的点是在于我没有办法动，就是我想做很多事情，但是我现在没法做了，就我必须得让自己停下来，停下来也好或怎么样也好。然后有一夜我大概就没睡觉，然后第二天一大早就把归零写出来，大概其实写得很快，半个小时应该就写完。然后我觉得您说的那个愤怒我承认是有的，就是像憋了一股劲儿一样嘛。 对， 嗯， 我想象当中他的那种循环往复的感觉应该像一个圆圈， 嗯， 然后他应该是属于那种最后被放逐了， 嗯， 但是我听着听着好像就是在一个情绪当中没有办法再释怀， 嗯， 是好像是不太开心。 对，就是我觉得最后一直就是一直在循环，就放我走，放我走。我觉得就是，专辑发了之后，好多朋友也过来问我，哎，你这个放我走是你想对那些 那些有些人抓着你不放吗？还是一些舆论，还是一些曾经你经历过的不好的事情？我说真都不是的。 嗯， 我说这个放我走，我觉得是我自己要放开我自己，我不要把那个事儿一直很多事情揪着不放。 嗯， 然后我觉得如果我能把那些事放下来，啊，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我如果我自己能把那些事情放下来，或者能看开， 嗯， 我会变得更好。但是我现在说实话，就此时此刻，我可能也没有完全的 释怀。 但是我觉得一定要自己要放开自己，而不是要抓着自己不放。 嗯， 对，我觉得那样不好的。 对，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经历一种自我纠结挣扎，然后一度有抑郁情绪的这种事情。 嗯， 一定会陷入在这种情绪当中很难以自拔，就觉得说，哎，这世界都抛弃了我。就很多事情还是需要时间的沉淀， 时间去沉淀。 我希望我们可以简单工作，竭尽全力。我希望我们可以认真生活，不说谎言。我希望我们可以敞开心扉，保护家人，拥抱所爱，丢弃上膛的枪。现在一起我们归零，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年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先中心每周五抢5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大家好，我是耿斯汉。 好，其实在节目的最后，我特别想要听你就是乐队当中那些歌。因为那张专辑好像它不能说是专辑，应该是有几首单曲。 EP 对。 然后呢，都是张亚东老师帮忙制作的。 对，是东哥做的。 其中你会最喜欢哪首歌？ 我比较喜欢可能我喜欢的跟大家喜蓝，我当然喜欢，但我最喜欢的一首应该是对，其中一首是一个情歌，叫秘密草原，我很喜欢那一首。 嗯，今天能唱吗？ 这个我来试一下，因为真的好久不这歌特简单，一共就两个和弦，因为那个时候写歌啊，就是那个时候水平还不太行。好，那我来唱一下吧，这个我知道。好的。当当当，第一句歌词是啥来着？太久不唱了。当啊，不，这是我自己写的词，不好意思，怎么能忘记呢？啊， 来 ，action，action， Action 嗯。 当月光在草地上逗留着，在消失不见之前，我的心中充满着歌声，我轻轻地哼唱着。不是乐曲，是别的，是别的地方。 永远都叫人怀念的怀念的地方。没有人曾去过的草原，没有人曾去过的草原，没有人曾去过的草原，所有人都去过的草原。谢谢。没有，不好意思， 意犹未尽。 这真的是我很久没有唱过这首歌了。这个歌其实当时写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人，然后对，没有，他现在也我们早已经就不联系了。 嗯， 对，但是人生之中就会有很多这样，但是你现在想到这个事情，想到这个人，还是会露出微笑，因为毕竟也在一起经历过很多很美好的时间。 对， 嗯， 哎，距离上一次站在舞台上是什么时候？ 哦，那真的有一段时间了。上一次站在舞台上，嗯，好久以前了。 嗯， 大概好多个月前了。 嗯，和乐队一起去演出，可能是那种 live house 的小舞台。 嗯， 然后你又上过那种歌手当打之年那种大舞台。 嗯， 你觉得你是最享受哪一种的感觉？ 我觉得舞台应该就是，虽然这个话特别那个，特别感觉好像很官方啊，实际上不是，就真的舞台是没有大小的。 嗯， 就是我觉得在 live house 里有 live house 的快乐。我自己在南京，其实我有一家，我开了一家店，也是一个 live house。然后对，然后我觉得 live house 有 live house 的快乐。 嗯， 然后我觉得大舞台那是一个像歌手那样的大舞台，是我的梦想。 嗯， 就我面对他的时候，我会更庄重一点，或者是我会自己内心会觉得这一定不能出错，一定不能，就是一定要精益求精。但是可能在 live house 里演出，我觉得更在意的就是现场的氛围。 嗯， 但我觉得我对待音乐的态度是没有变的，只是说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放松的地方，但那个地方就是一个 严肃 的地方。 哦， 对， 明白。 说唱的一生有段的爱情，你说唱的一生留给你爱的人，那我可否借一碗柔情给爱你的我，借来一碗爱情温暖的传说，好让我的日子续前缘的错过。你说唱的一生给得起的就这么多，你的一生我只借一碗，相信我，丝丝攥住一脸爱字不肯说，我想要的你就这么多。 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网点多优惠多，哪里洗车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每天十点抢9.9元洗车，哪里喷漆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最低300元2元漆，哪里代驾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就是省。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颠簸 最前排，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大家好，我是耿斯汉。 你平常会调酒吗？ 会。 哎， 会。 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假如说我们居家可以调的一个比较方便调的一些酒？ 嗯，居家是吗？我想想看啊，居家，我这样吧，我推荐一个那种我最近比较喜欢喝的，然后其实居家可以当饮料喝的，没有那么味道没有那么重的。 好。 大家可以在网上先买一杯那个，就是英国的一个海曼的一个树莓味的金酒，切记是树莓味金酒，然后再买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杏仁味的利口酒迪萨诺，这个就是在每个酒吧都会看到的。 嗯， 然后再自己榨一点柠檬汁。 嗯， 然后呢，这三种东西按照1:1:1的比例，然后就最好在有冰块的情况下把它搅一搅，因为家里肯定也没有摇酒壶嘛。 嗯， 很喜欢的一杯酒，它比较酸， 嗯， 也有一些甜味，但它整体就是口感很丰富，也有一些杏仁的一些比较重的回味。 嗯， 然后它的名字叫做就是卓别林短饮，这个是纪念卓别林先生当时是诞辰多少周年的时候推出的一款鸡尾酒，这个酒没有太多人知道，但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好， 嗯， 我们特别期待，就是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尝试完之后，通过我们的后台联系到我们啊，97.4最王牌或者进到听天 FM 的直播间，我们期待大家上图为证。 好的，好的。 好，最后跟大家说一说有没有这个演出的计划？ 嗯，其实是有的，我希望今年可以巡演，就是如果有机会，我希望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可以有机会。就是现场演出这个新专辑里的歌给大家听，希望可以有机会，就是因为现在最近事情也真的比较多，就是还要看看有没有具体的安排吧。对，我，但是我是特别想跟大家尽快见面，特别特别想。 好好好，我们也都期待一下，尽快这个疫情慢慢就是好转，然后能让我们的现场一些粉丝朋友聚集在一起。好吧， 好的， 好嘞。 谢谢耿斯汉啊，今天呢也是一起跟我们畅聊了一下自己的专辑、自己的心路啊，等等等等吧。 对 啊，所以希望这个大男孩啊，能够继续在音乐的道路上面加油。 是，所以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我们就已经把这首歌请出来了，就是他和他的寻路者乐队，然后已经介绍很多次了，一直没有听到。 我们可以一起来听这首歌。谢谢我们今天互动的朋友们吧。后面呢，我们这话题因为和耿斯汉的这个聊天，所以没有再延展开，但是很多精彩的留言，大家可以去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再看一看。 对，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不要走开，我是艾科， 我是老白，拜拜。 渴望

新歌九号宋炳洋一起失眠。 你退出了房间，人们存在风险。 新歌十号赵磊宣言。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